着。 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由北京大兴广播电台 FM 98.6、北京天江盛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台湾票儿音乐、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天下吉声杂志联合打造。你好，欢迎你收听第11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节目一开始呢，提醒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我们的节目在全国百家华语广播电台播出，问候到每一位听众朋友。接下来就为您揭晓第11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排名。第十名是一首新歌进榜，独立发行，贺轩《花为你开》，跳空进榜第十名。 听花儿开，你不在身边，满山遍野为你开得红艳艳，就像你的脸依旧好看，亲爱的快回我身边，亲爱的快回来，等着你的爱，等着你回来，看那花花儿开，一片痴情的等待，一世情花为你开，亲爱的快回来，等着你的爱，拉着你的手再到山上来，闻着你的爱，我们漫步在云彩，再看那满山花儿开，亲爱的快回来，等着你的爱，等着你回来，看那花儿开，满山花儿开，一片痴情的等待，一世情花为你开，亲爱的快回来，等着你的爱，等着你回来，看那花儿开，闻着你的爱，我们漫步在云彩，看那满山花儿开，再看那花儿为你开。 这是贺轩去希望你能好好的生活之后又一张好听的专辑，用了一年的时间来打造花儿为你开，有欢快的旋律，也有伤感的情怀，一定会给你带来一场别样的听觉盛宴。贺轩花儿为你开，跳空进榜第十名，得票499票。第九名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亲爱的不要放开我。 亲爱的不要放开我，找到你我该怎么过，失去你的生活，我的心在抖，为了你我放弃寂寞。亲爱的不要放开我，找到你我该为了爱生活，为了爱痛苦，这一次请好好爱我。亲爱的不要放开我，找到你我该怎么过，失去你的生活，我的心在抖，为了你我放弃寂寞。亲爱的不 谢有才以他独特的情调歌声和他的名字一样，随着你太有才了这句经典的口头禅红遍了歌坛。谢有才亲爱的不要放开我上榜两周得票54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霍丁辉一败涂地。一败涂地这首歌曲呢，主要表达的就是相爱之人不能够走到最后的伤感，单看歌词便能够感知爱情缘尽的无限心痛，再配合霍丁辉精湛的歌唱技巧，深厚的歌曲演绎功底，得天独厚的嗓音，伤感情怀变得更加的浓郁了。有过同样经历的人往往听了之后就会落泪，频频回忆过去的爱情场景。霍丁辉一败涂地，上榜三周得票64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梦想当然许君29。 大家好，我是许君，下面带来的是我的最新歌曲29。这首歌名字叫做29，是因为我在29岁写出并完成了这首歌。这首歌是我第一次自己做制作人，我自己编曲，参与所有的部分。我很庆幸它有这样一个完整的姿态来呈现。就像歌词说的，越过山川，前路若不盎然，那就再翻一座山，再趟一条河。愿你哭得像风，野得像狗，扎进灯火阑珊。生活中没有什么过不去，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你不去期许。所以当你到这个年纪，或者你已经过了这个年纪，你在回望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一切都如此的温暖和美好？那些伤害也都带给你的是财富。29就是这样一首歌。 在这首29当中，你会听到得到、失去、爱、被爱、伤害等等，但是呢，情感的复杂之处往往在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想说，

2012年的夏末，赵赵路过安定门内大街的路口，遇到了一匹白马。他拉着一车核桃，浑身的污垢，失魂落魄的眼神，身旁呢是吆喝着的主人。马的眼睛里绝望到接近虚无的安静，一刹那的对视，自已豁然明了。于是便有了这首《一匹白马》，三分多钟的歌进行了六次转调，使歌曲的层次递进更加的深邃，加上直白的歌词、奇特和旋律的完美搭配，将这一份苍凉表现得淋漓尽致。赵赵《一匹白马》上榜三周，得票902票，上升三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北京德资文化叙拉奇《祖国我是你生命的延续》。 你是我 谈到叙拉奇呢，阳光帅气的形象便会一跃而出。从艺多年来，他一直保持了健康向上的形象，推出的歌曲更是赢得了无数观众的欢迎与支持。在他的很多代表作品当中，从真挚深情的《我的生命，你的决定》到爱是领悟的《情感告白》，再次引起无数人共鸣的《祖国我是你生命的延续》和娓娓道来的《家是天堂》，无论是抒情的小曲还是主旋律之歌，叙拉奇都能够把握得游刃有余。叙拉奇《祖国我是你生命的延续》上榜八周，得票931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三名。第二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成交》，让爱陪着你。 人生每一次的残忍，爱与爱真诚，在爱里，在梦里，无论你是在哪里，一颗心，两颗心，会一直牵挂你。在爱里，在梦里，无论我是在哪里。 传敲他的声线是独一无二的，声音就好像随时加了音效处理器一般，竟然天生就有一种电音的感觉，在众多的歌手当中辨识度相当高。不仅声线很特别，传敲呢他还是少女天团演唱组合东方妞妞的主唱成员，高颜值的清秀脸庞，逆天成腿的窈窕身姿，在天团之内绝对是偶像兼实力的担当。传敲让爱陪着你上榜五周，得票997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1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会是谁呢？由通道健旅游行业协会、通道健优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道健旅游发展集团、通道健宝庆商、北京薛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共同主办，携手同行中国梦，欢乐动乡，畅享通道群星演唱会将于8月19号湖南通道举办。届时榜单总监晴天、携手同行中国梦创始人、榜单执行总裁薛焕帝、榜单经理郑涛、携著名歌手卓依婷、传星、水木年华、马志宇、苏格亚、齐齐格、东来东往、王永旭、王典、李金龙、梁梁，更有神秘大咖助阵，敬请期待。恭喜北京天骄盛名文化富春霞长相望夺得第119期内地榜的冠军。 你说天边有一座五彩的城，你要用一生带我去追寻，我一直记得痴痴地等，从清晨到日暮，从春花到雪冬，什么阻隔了你的音讯？马蹄声声带不来你的身影，花间留下青涩和香吻，可有谁缠绕你的梦境？ 剧团出身的一代音乐才女傅春霞，自94年出道以来，以自身的才华与音乐修养，坚持走创作型音乐的路线，先后创作完成《女儿行》《神仙曲》《等待花开》等等极具有中国风味的音乐作品，词风清丽婉约，性之所至，不拘一格。她希望可以通过音乐的形式，传播中华5000年以来深厚的人文精神与人类的精神内涵。傅春霞《长相望》上榜10周，得票1033票，上升3位，夺得第11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支持您喜欢的歌曲，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感谢收听港台榜，再会。 风儿啊，带不来远方的人，年复一年，我依然痴痴地等，晨钟暮鼓回荡声声，遥遥地相望你流年时光里，风儿啊，带不来远方的人，年复一年，我依然痴痴地等，晨钟暮鼓回荡声声，遥遥地相望于流年时光里，遥遥地相望于流年时光里。

又用很短的时间选择分离。起初总是小心翼翼，结局为何轻言放弃？我不怪你没有勇气，只是爱得不够彻底。故事到了一半，你没有了继续的好感，我也只能无奈地看你走远。结局不应该悲伤，没有人可以的却步，难道这就是你的谢幕？分开是蓄谋已久，当初你为何选择在一起？感情再挥霍，而你为何这么洒脱？你可以拍虚机，也可以只当作游戏。 2017年，王小琪首张 EP 强势晋级华语歌坛。创作期间呢，作词作曲都是王小琪本人完成的，情感爆棚，结合音乐本身，使两首单曲更加的走心，更深一层的诠释了自身情感的表达。这首歌叫《转身》，旋律非常的忧伤啊，层次很分明，高潮迭起，更富有国际化，是一种全新的音乐体验。王孝琪《转身》上榜四周，得票888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种子音乐罗大佑《加三》。相信80、90后都听过陈奕迅、周杰伦的歌，但父辈的人却不一定听过。如果说60年代到90年代都一定听过的，那这一句歌词你肯定非常的熟悉，酒干倘卖无，意思就是有空酒瓶卖吗？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把听众带回到小时候那个纯真的年代。这首80年代从台湾传遍华夏大地的歌曲被誉为不朽之名曲。这首歌是歌颂父母养育之恩的神作，而作者呢，就是华语乐坛的教父罗大佑。罗大佑的新歌《加三》上榜三周，得票922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第11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第五名，《完美青春》林志炫《空》。 穿的浮云素的伤离，梦寐的笑颜又怎能忘记？云散落风不停，几度拥有，几度失去，不曾忘记。 相拥，奈何相离，醉笑不提。所谓的宿命，愿许长。 为悟空传演唱的歌曲《空》，有着灵魂歌者之称的林志炫用他天籁般的声音唱出了空的空灵与伤感。他一开嗓就能够感觉到整个人掉进了另一个空间，一个无比空灵的空间，一个抛开了所有杂念的空间，一个有着纯粹清透歌声的空间。这首歌曲绝对是令耳朵大脑心灵同时并作瑜伽的歌。林志炫《空》上榜四周得票99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潮水音乐张信哲说， 作家他说算了吧，没有爱的爱情就像个笑话。我说去你的坚强，你说给我个肩膀，那些吻过的伤你再找过去隐藏。 张信哲在音乐路上从来不间断，2017年再度呈现了单曲《说》，歌词非常的美，态度清楚，旋律的线条也是起伏相当大，加上歌曲本身强烈的音乐风格，是一首令人惊喜的全新作品，更是张信哲从未尝试过的曲风。上榜五周得票104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华纳音乐 Erica 小世界。 小世界用急促的钢琴去指代轻盈的脚步，古典则是坚定的心跳声，艾瑞卡的声音绽放着自信的微笑，强有力的副歌段一遍又一遍的循环往复，如电影里画卷式的运动长镜头。艾瑞卡《小世界》上榜六周，得票114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太阳动力吴奇隆隐而千年一刻。 你的爱在我心上千年有的 岁月里，我不曾迷失方向， 人海茫茫等你一刻回首凝望， 让我还你一个久违 吴奇隆和颖儿为青戏献声，合唱推广曲《千年一刻》。这首歌以男主角齐唐和女主角叶昭觉的感情线为创作的灵感，从一开始的上下属的关系，到双方逐渐深入了解，渐渐萌发感情，而后相恋，中间几经波折坎坷，但不离不弃，最终幸福牵手。吴奇隆隐而千年一刻，上榜八周，得票122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您揭晓第11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会是谁呢？由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中嘉农业四子王旗马铃薯协会主办，内蒙古金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内蒙古秦乐文化，北京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北京天骄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协办，中嘉之夜大型群星演唱会将于8月28日在内蒙古四子王旗万人广场举办，届时榜单总监秦天携手榜单旗下艺人甜美教主陈娇，榜单总导演孟宇，更有港台天王天后加盟，敬请期待。恭喜华纳音乐萧敬腾《光线背后》。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这首歌曲《光线背后》是我为深夜食堂所创作演唱的一首新的作品。那么这首歌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它其实是一首小人物，然后很浓厚很深沉的一个心理层面的故事，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 停留在路口，要往哪里走？转个弯，忘了回家的路，现在怎么有点糊涂？夜深的推翻了沉默，一群人却划着彻夜狂欢，终究还是看着孤独。 萧敬腾《光线背后》上榜七周，得票1265票，上升一位，夺得第11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